我同牛哥一同佢哋讲啫，个个都做，而家争七份啫。 我做一份。 你做一份啊？ 系。有剩就我杀你晒啦。 真系啊？好嘢噃。 唉，好啦好啦好啦，咁啊，千二银就收晒啦。你通知咗阿彭老七未？ 我临出嚟嘅时候，我竟然话低落俾阿妈听噶啦。 经过呢场风波，你以后做人啊，安分啲啦。 知道啦，牛哥。 喂，佢嚟啦。 我通知啲手足先。 定啲啊，有我。 七叔。 唔使咁好口啦，我老老实实问你一句，我嗰5,800银究竟有冇得还？ 七叔，我不过借咗你1,000银啫噃。 哦，咁你利息唔使计噶啦喎。阿玲，你系咪想赖债？ 咁佢又唔系想赖债。 哦，由街市皇后出头同我讲系嘛？咁你想点啊？ 冇，而家咧，我哋筹咗1,200喺度。1,000是他借你的本钱，200呢就是给你的利息，你收了他。 哼，真是笑话了，得我5,800吧。 喂，你这么贵利息梗是的啦，不过耿博老友放贵你犯法的吧。 哎呀，你个死的仔。 爸爸 行路出肉亲手有晒没赔吧。 喂，大隻彪，你不要做嫁娘好吧。 我不理那么多，正正地就收咗佢，扯人！ 嗱，以气博以气，收咗佢算啦。 喂，1,200啦，有本有利啦，仲对你唔住咩？ 点啊？收顺啲啦，冇咁多事干啦嘛，兄弟。 识英雄重英雄，系咁依收咗佢。 收咗佢啦。 收咗佢啦。 又好。 借单呢？ 喂，仲有啊，以后你唔好嚟骚扰阿玲啊，咪话做兄弟嘅唔俾面啊。 我哋唔会咁冇义气嘅。 咁就好。 我落晒你。 安乐。 饮茶啦，饮茶。 大哥，大哥，大哥， 大哥。诶，开档，开档，开档。 啊，你哋开档先啦。 哎呀，好嘞，来 来。Tommy， 乜你咁耐至嚟嘅？ 你约我嚟做咩？ 怕呢度静啲，夹冇熟人啊嘛，你坐低就讲啦。 佢哋神神秘秘咁，有咩事啊 ？Tony， 呢趟弊啦。 弊咩啫？ 一系都系你咯。 我咩嘢喎？ 我正话去睇医生嚟，佢话我，话我有咗。 嘿，个个都冇你咁论尽。 哎呀，仲话我论尽添。咁你想点啊？ 有乜点啊？我话你听啊，以后唔好嚟搵我啊，你自己搞掂佢，知道嘛？ Tommy，Tommy，Tommy！ 兰妈， 吓 你睇啊！我咁嘅布置，你满意嘛？ 满意满意。 我分分钟都为你着想 啊！系嘅系嘅。阿英系我嘅亲戚，你当自己人就得啦，叫丁老太啦，阿英。 丁老太。 啊，阿二姑啊，真系周到嘅，连工人都请埋俾你使。 系啊。 系咧，阿兰几时嚟呢出住？ 就快的啦， 越快越好啊。 哦哦哦 嗯 我要翻铺头啦。有咩事咧？你打电话俾阿宝，叫阿宝转知我。 嗯，得啦，得啦，得啦。喂，你搞掂阿兰未噶？ 未啊，佢成日话中意嗰个火头仔啦。除咗佢唔肯嫁第二个咁话喎。 哦，若果你搞唔掂啊，唔成呢件事干啊，阿何生唔肯应承转嗰张屋契俾过你噶噃。 咁唔系，系咧，你素嚟好多计噶，你话点好咧？ 哎呀，搞唔掂呢件事干，我咪冇2000蚊。咁啦，我啱开硬工啦。 点开硬工啊？唔该吓。你奶奶喺度嘛？ 喺度，而家冲紧凉，随便坐啦。 哦，兰啊，呢间屋靓唔靓啊？ 梗系靓啦。 佢间房仲靓啲嘛？我同你入去睇下。 唔好嘅，去人屋企穿房入室有乜好？ 怕咩啫？我同佢好熟噶。嚟， 唔好咧。 嚟嚟。嗱，你睇布置得几靓。 呢度布置得真系唔错。 兰啊，呢处咁靓，俾你住，你中唔中意啊？ 我就唔中意啦，瞓极龙床唔似狗窦啊！ 哈，乜你咁古板噶？咁靓嘅屋俾你住都唔中意？ 妈，我哋嚟探人啫噃，你估我哋住，人哋就肯俾我哋住嘅咩？ 呢处就系你屋企啦。我唔怕老实同你讲。呢一沓楼系何先生送俾我嘅。 边个何先生啊？ 讲起你就记得噶啦，就系你义卖嗰日出1000蚊买棵芥兰嗰个啊。 哦，点解佢会？啊，你系咪将我？ 系，因为佢非常中意你，我劝极你都唔听，所以今晚我冇法子唔呃你李树。 妈，点解你咁忍心将我一生嘅幸福？ 阿兰，你咪净系顾住自己得噶，你要顾下阿妈就得噶噃。阿妈净系得你一粒女，如果唔系将你嫁个有钱佬，你叫我下半世点过咧？ 妈，我点都唔会。 我唔理你咁多，你肯我要你嫁，唔肯我要你嫁噶啦。 呢件事你唔怪得你阿妈嘅，因为我分分钟都爱你嘅啫，兰姐。 你个衣冠禽兽，你乜行埋嚟啊？ 阿兰姐，你咪嬲住。 你仲埋嚟？ 你平心静气听我讲。 我唔听。 好好啊，唔好啊，唔好啦，唔好啊！ 我喺里边，分分钟都有机会冇命啊！ 大少，大少啊！ 嗯，揾到阿兰啊？ 揾唔到啊！我睇佢怕上个月球都唔顶啦。 咁多人啦，点解一啲消息都冇咧？ 大少啊， 你唔好饮咁多酒啦，你又唔识饮嘅， 唔系你我啦。 唉，真系好人都俾你激坏咯。 哇！ 哦，妈， 个嘢去边度啊？ 我要揾人。阿华， 大哥。 家姐， 阿福，咁夜嚟做咩事啊？ 哦，我有个消息讲俾你知啊嘛。 话嚟先啦。 哦哦。 有咩事啊？ 姐夫呢？ 吓？阿松有作怪啊？ 就系咯，我见阿姐夫近来啲行踪咧，好神秘咁，我有经验噶嘛，所以啊。 咁你知道嗰只狐狸精住喺边度啊？ 未啊。不過我見阿姐夫今晚係去咗飲，所以特登嚟問下你，睇下你覺得阿姐夫近來嘅行動有咩古怪冇啫嘛？ 嗯，係啊，呢一排咧見佢恍恍惚惚咁，有晚佢仲發開口夢，唔知叫咩難咁，我就刮醒佢嚟問啦。 咁佢點話？ 佢話掛住跑馬喎，後來我睇到報紙，真係有隻馬叫做白蘭嘅噃。 我冇咁簡單嘅， 咁你冇理咁多，你一於跟。 嗱咧， 攞啲。 好嘅， 哎， 我先走啦。 好。 咁多啦， 知多少咧？白表哥，你都未飲曬酒，又攞酒啦？ 你方我飲唔曬。 好，我又洗杯嚟。 好。 我都未見你飲過咁多酒嘅噃，失戀啊你！ 一醉能消萬古愁。嗯。 好，飲咪飲， 冰嘅， 冰嘅。冰嘅， 冰嘅。 喂，我哋点会嚟咗酒店噶？ 一日都系你啦，我都话唔好噶啦，你又今晚拖我嚟？ 咩话？我拖你嚟？ 你唔使诈傻扮懵啦，而家唔坐都坐咗啦，我问你点样安置我？ 吓？我真系。我记得琴晚我饮醉咗噶。 我理得你咁多啊？如果你唔同我结婚，我要同你死过。我死过同你死过。 结婚啊？ 梗系啦。华表哥，华表哥，华表哥。 嗱好啦，呢趟真系亲上加亲。 系啦。 我决定本月十八。等佢哋兩個成親 好啊好啊好啊！ 有有有，華表哥，我哋十八結婚嘞噃。 係咩？ 係。咁我哋要訂酒席噶啦。 誒，當然啦，當然啦，當然啦，一齊結婚， 好啊好啊。 阿君啊， 咩啊？ 阿蘭有冇消息啫？ 真係好人都俾你激壞啊！你就快同阿表小姐結婚啦，問阿蘭嚟做咩啊？ 唉。你估我想同佢结婚嘅咩？都系我自己一时执学糊涂，先至搞出咁多事嘅啫嘛。君哥，我真系好爱阿兰噶，我希望你喺我结婚之前帮我揾到佢。 咁你而家想点啊？ 我打算同佢出走。 啊？真嘅？ 唉，君哥，唔通你咁都唔相信我？唔该，你帮我尽办法揾下佢啊！ 哦，咁好啦。 何先生咧就隔日都会嚟，但系阿兰咁残鸡嘅，佢连房门口都唔敢入去，你话有乜办法咧？ 哦，若咁拖落去，咁啊人哋都心淡噶噃。若咁大家都系见财化水嘅啫，咁你有冇办法点醉阿兰啊？若果醉咗咧，就依得教啦。 咁，啊有办法。遲幾日咧就係阿蘭生日，等我整幾味餸同佢飲翻杯，到時我設法子灌醉佢咪得咯。 係咁，我一陣通知何先生啦。 肖老太， 嚇， 邊條鎖匙我開門俾咗阿小姐食咧？ 嗱， 哦。 送俾你噶，嗰啲酒菜咧系何先生送嚟噶。佢话惊住你见到佢唔高兴，就叫我代表佢恭喜你年年有今日。 系啊， 兰啊，何先生呢种人啊，对待你心事真系陈咁幼噶。呢啲咁嘅男人去边度揾啊？ 咁啊系啦。 你唔好讲咁多啦，趁啲餸熱，我哋埋嚟飲杯啦吓。 啊，唔理咁多，食嘢先。 梗系啦，花花世界几廿年啫嘛，容乜易过啊？使乜咁认真啊？ 系啊，嗬。 嗯， 妈，由今日起，我听晒你说话。 咁就系乖女噶。 好啦好啦。 诶。 斟多啲啦，乜咁少啊？ 唔好啊，再多我会醉噶啦。 连阿妈你都呃埋，你估阿妈唔知道你嘅酒量咩？饮多啲。 唔好你妈， 今日生日好日子啊嘛。嚟嚟，大家饮杯。 英姐啊，你都埋嚟饮杯啦！ 多谢晒啦，唔使客气啦。 咁唔得，饮少少啦，大家自己人使乜客气啫？ 唔好咧， 唔怕咧，饮少少咧。 唔好咧， 使客气咧。 佢唔饮有鬼佢啦。 哦，唔饮啊罢啦。 你啊，饮啊。 咁你呢？一人一齐饮啦。 一人一半咧。 唔得，好辣噶。 咦，啲靓几蚊都知噶，好纯噶，嚟饮啊，我饮啦。 乜咁快有啲晕陀陀咁噶？ 哎，你咪迎住佢得噶。嚟，斟起啲。 冇啦，点饮得咁多啊？ 喊乜嘢啊！嚟啊嚟嚟， 唔好啦，真系唔好啦。 今日生日好日子啊嘛，添福添寿啊嘛，最多饮埋一杯唔饮啫。嚟嚟食啲餸先。嚟。 妈，啲牛肉好靓啊啦。 嗯。 送走啊。 嗯。 嗯。丁老太，抹面咧。 哎呀，好啊好啊，你酒精真系好啊。 唔該曬嚇， 唔使。 啲酒真係好近啊。 係啊，媽，不如唔好飲啦。 唔飲點得啊？ 曬曬啲嘢， 咩？我乜嘢飲？ 唔得啦，媽，我真係醉噶啦。 啊，咁靚錢，飲啦！阿媽祝你快高長大啦。 唔得啦，我真係醉啦。 啊，唔聽阿媽話嘛？阿蘭好乖啊，乜同你飲杯？ 一系咁啦，大家再飲剩佢。 飲咁大杯啊？ 如果唔剩就唔飲， 一醉解千愁啊嘛。飲剩佢。 小姐啊，你醉啦，唔好飲啦。 唔怕嘅，你行開。飲剩佢。 飲剩佢。 剩佢。 飲咪飲， 好嘢！ 唉，我都頂唔順啦！ 你大媽幾水皮？ 爛！嗱嗱，飲醉啦，妥曬，依家 嚇， 俾條鎖匙你。 哦， 何先生嚟，你放佢入嚟啦。 哦， 我都翻過房瞓啦。 丁小姐， 都是 得。 蘭妹啊，蘭妹。乜咁大悲哀啊？ 我睇下你嗰个狐狸精靓成点样嘅？你要换眼镜就得啦，几多唔中意中意个摆婆？ 唔系啊， 睇真啊！ 睇真啊！ 睇我啊！老娘唔靓过佢？ 靓靓到极，你分分钟都靓过佢噶啦！ 你都衰到冇人陪啊！你揾你都揾个后生啲噶，揾个靓啲噶。 哦，咁我以后 仲有以后吓？快啲跟我翻去，翻去就抛只你吓，行啦！ 玲姐， 啊， 洗完啦， 系啊，早晨， 你洗完轮到我啦， 哦哦。自从你失踪之后啊，嗰个火头军日都有嚟问过啊。 咁阿华哥咧， 佢都有嚟过几趟啫，但收尾就冇嚟啦。听见阿军话，佢染咗个相思病喎。 我都知道佢实挂住我噶啦。依家见到阿坤哥，我都要同佢去揾阿华哥先得。 诶，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牛哥。 嘿，今日你哋两个拍硬档，我都同你哋买多咗几廿斤货啦。 街市皇后复出，唔使讲都讲下好生意啦。其实你买少咗添啦， 或者系啦。 使乜讲啊，兰姐啊，一阵间见到华哥呢？ 诶，唔使一阵啦。呢度見到啦！ 我知道唔係仲好咯，不如我哋都係開檔把啦，使乜咁冇心機啊？嚟，去啦！ 咁我更加要去揾佢解釋先得啊！唉，真係好人都俾你激壞咯。 蘇菲啊，你 你哋阿俊华咁英俊，你同佢结婚真系幸福啦。 阿飞啊，啊就嚟够钟啦，快啲去换礼服啦。 啊，我去啦。 快啲讲乜嘢啊？ 随便坐啦， 坐就唔坐啦，不过想揾你啊斟下。 过嚟呢边啦，你 系沙仔 啊？ 点杯正酒饮啊？ 哦，正嘅正嘅， 唔好嗰啲 啊，威士忌，哦威士忌，嚟嚟嚟嚟嚟。 Tommy， 你话过叫我唔好揾你噶嘛？你而家不请自来，咁你算点啊？ 冇乜算点。你而家結婚喎，我唔嚟點得啊？我想同你揾三盆水洗下。 你啲癲嘅，我邊度有咁多錢啊？ 你冇啫，你老豆有。 Tony， 你而家叫做勒索我咁話咯噃。 我只係你嘅丈夫噃，咁丈夫同太太攞錢啊，又點算得勒索啊？ 你個衰仔仲講埋啲咁嘅説話係嘛 ？Tommy， 仲有啊？将来你嗰个 B B 出世啊！ 你个无赖！ 你打我！你打我包唔紧要，不过而家要够50,000至扯啦。 冇！你再唔扯，我叫警察拉你！ 真係咁絕情， 你唔俾面我，我使乜俾面你啊？ 慢住，你而家講笑又講真嘅？ 邊個同你講笑啊？即係你就快啲爛， 唔爛又點？我而家唔扯噃， 扯啦你 點啫？ 喂，你唔可以説搞搞震噃。我告诉你我分分钟有权赶你扯。 好了好了喂不可以嘈了我喝你喝茶。 扯啦。 多謝 咁嘅人都有。 不是 你是苏菲爸爸呢 是啊。 咁你知唔知我是谁 我怎知道 我只是佢真正丈夫噃，是你的女婿嚟噃。 咩话？阿菲有冇件咁嘅事？ 你喊都唔得嘅，仔都同我有咗噶啦。 咩话？有咗仔，你系我女婿？ 唔失礼啊！ 你喂喂喂， 你啲油嚟交水啊！ 搵油嚟， 搵油嚟， 我嚟搵油嚟啦！ 我又有啦，我唔知，我又有，我又 有。哎呀，你当真系失礼死人啦！ 讲俾阿华咧， 阿华啊，系噃，阿华。哇阿华， 真好人都俾你激坏，大少走咗啦嘛， 吓走咗， 咁咪咯， 唉，梗系架飞机走咗啦， 咁啊点啊？ 唉，我老实讲俾你听啊，大少系另外中意一个女仔，仲话同个女仔走佬添啊， 走佬走去边啊？带我哋去揾佢啦， 到而家我又唔怕带你去咯，跟住嚟啦， 快啲啦，哎呀， 阿三啊。 你真系好啦， 你好啫，唔关我事啊，恭喜你啦， 蓝妹，你咪唔嬲至得噶，听我解释啊， 我唔听你唔使讲， 你听下我苦衷好嘛， 你唔好拉手拉脚吓，我嗌非礼噶， 诶，喂，冚唔冚青咁算点啊， 阿牛哥 啊， 你千祈唔好误会啊，我想阿兰听我解释啫嘛， 系啦，兰姐啊，咁你咪即管听佢发下噏风，等佢心息啦， 系咯， 好啦。你有事品相？ 哦，呢件事系咁样嘅。 啊，哥哥，三百块， 三百，三百，三百， 三百，三 百，三百，三百，三百，三 你唔使俾我翻去噶啦，我点样都唔同阿苏菲表妹结婚。 你唔使惊，你同阿华嘅事，阿君已经讲晒俾我听啦。过去我承认系大错特错，唔好再。 你放我啦！ 我放你，但系而家我想做你家公噃。 咁苏菲表妹佢， 讲出嚟失礼死人啦！你走咗之后，有班飞仔嚟，其中有一个仲话系佢丈夫。 哦，咁梗系安东尼啊！ 都唔知佢边位个啦。 哦，阿兰，阿兰， 哇，呢个就系阿兰啦。 我阿妈，阿妈，咁样你唔会反对我哋啊？ 我梗系准你两个结婚啦。 阿兰，你听见嘛？ 咁咪最好啦，老爷啊！礼堂酒席朋友冚唪唥都现成嘅，咁你即刻翻去同佢哋主持婚礼啦嘛！ 我分分钟都知道，使乜你讲？ 哎呀，真系好人都俾你激坏嘅啫！ 咩话？你即刻打电话翻屋企，留住所有人啊！ 哦， 去。 兰姐、华哥，恭祝你哋两个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我都系咁话啦。 哎，各位老友记，各位老友记啊，大家都系自己人啊，我唔得啦，今晚请去新酒家，我请流水席啊，一于请，一于请。